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妄图阻碍我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一事19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邦办访问非洲的一些国家，放出荒唐的诡辩，说什么北朝鲜的核威胁不在于远处，因为北朝鲜而时隔70年后到来了一个有可能重新使用核武器的时机等，甚至强调如果非洲地区国家要避免遭受核威胁，就应当断绝同朝鲜的一切关系。举世皆知，美国是世界第一个核武器的制造国和唯一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是靠核威慑来一味从事抢权和专横的元凶。这样的美国竟敢掩盖自己的罪恶面目，放出妄言，说什么是朝鲜向相隔很远的非洲施加核威胁等。我国的核武器并不是针对非洲国家的，而是针对被对朝敌视政策冲昏头脑而轻举妄动的美国的，是将要全部炸毁这世界上无恶不作的邪恶巢穴——美国的正义的宝剑。尽管美国动用种种重伤和挑拨离间来企图给我国形象抹黑，在我国和非洲国家之间打进蝎子，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小计谋。我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传统是长久而历史性的，是早从那些国家实现独立斗争和建设新社会的初期起所形成而得到加强和发展的，而且正在以自主、平等和互相尊重为基础来通过互惠合作得到进一步巩固。我国和乌干达的合作问题是我国早已应乌干达政府的要求而开始进行的，我国为乌干达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而现在则因为相关合同已经期满，所以按照双方的协议，我方人员正在自动撤离。尽管事实如此，但美国大肆宣扬乌干达受到美国的压力而断绝了其同朝鲜的合作，这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鬼把戏而已。美国公然怂恿非洲国家断绝同朝鲜的关系，这种行为是对自主的主权国家力争的粗暴干涉，将遭到该地区国家强烈的谴责和排斥，难免失败。我国政府将本着自主、和平、友谊的对外政策理念，始终不渝地扩大和发展同非洲国家之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